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哇！第一声音乐刚响起的时候，我浑身就开始有点站立的感觉哈。 对，就现在就正式进入倒计时的时间了。 是、啊，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Good morning， 我是艾科。 来听到的是旅行团《周末玩具》。今天的啊，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节目当中。 我觉得今天像开场，你知道吗？ 我觉得被他的这个掌声打得有点不知所措呀、哎，刚才哈。 对，就是感觉像开场啦。 是，所以旅行团的这首歌曲《周末玩具》能够看得出，我现在跟艾科的心情还是很激动的。但是呢，其实今天不是大家的常规的这个最后一天的工作日啊。 嗯。 很多人呢，在明天、后天还有2天工作，不过没有不关系。十一的长假，胜利就在前方了，有没有哈？ 是的，已经正式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朋友们加油！就是现在还没有 有安排好这个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真的就提前考虑考虑吧。我这两天就是特意看了一下这个飞机票，已经涨得非常可怕了。 对，所以你刚才让大家胜利吧，朋友们，最后的结尾是， 如果就是 飞机票涨得已经特别可怕了， 如果还没有安排出行计划的朋友，就考虑一下近郊游吧。 对，所以大家还是得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4.4度，早晨的湿度比较大，有酒雾啊，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不足1公里啊。我想现在如果已经出门的朋友的话，对这句话感受已经颇为深刻了哈。 是的，是的。 对，出行请注意安全。今天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还算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俗话说呢，一场秋雨一场寒，所以昨天晚上这场秋雨呢，使得天气是进一步转凉，大家一定要注意调整穿衣的这个风格了哈。啊，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一定要。注意加上一件衣服， 怎么一套一套的？ 这是绕口溜说的啊。 就是今天早上到白天呢，晴转多云的天气，早晨呢会有轻雾或雾，午后呢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有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达到了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如果大家看到现在艾克在我旁边那个手比划的姿势，你就会觉得特别可爱啊。就念个天气预报至于吗？感觉还要背个板书的感觉哈。 就是你要表演一下，你知道吗？就感觉像那个什么现场做了一个 TV show。 戏精本色哈。今天呢，我估计有很多人呢还是要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不过说实话，在刚刚上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早安秀的后台简直是热闹的不得了哈。 对，我刚刚看到有朋友说，哎呀，你们这节目也太火了吧！就早上7点钟开始，第二声的他的闹铃才响，然后签到就达到了72名的成绩。 但是我会比较。奇怪或者关注的点是，他还专门为这个签到来设置一个闹铃，是这个意思吗？好， 人家正恰巧起床呢。 是大家一直比较关注的江中草珊瑚呢，今天终于在平台上留言了。但是他的留言是：静瑜你可回来了，这两天月月鸟可没少说你坏话。 是不是一开麦的时候听错声了？ 但是你没有发现今天静瑜没有回来吗？还是爱草珊瑚，你今天好尴尬， 尬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排行榜哈，第一到第五名分别是第一名 Walker 啊，第二名是江中草珊瑚，第三名是山顶洞人，第四名虎子，以及第五名是星星 Amy 哈。 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六名，哎，第六名去哪儿了？ 你。 第六名是谁呢？ 好，第六名呢稍后就出现了一下啊。好，请大家稍安勿躁啊。 就你们这个签到环节，我觉得每天还挺有意思的。 对，但是你的一定要保持你手部的镇定啊。好，开始第六名到第十名。 第六名是费劲，第七名是太子，第八名是雪，第九名是观海听涛，第十名是刘神儿。 哎，好的，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在今天的这个抢答这么激动的环节当中，大家还能够抢在前十名，还是挺不错的。 签到是不是有技巧啊？ 是的，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说一条消息好不好啊？那最近呢，英国有一个基金会调查发现，爱读书的小孩可能更加快乐，热爱文学著作的孩子的心理状况会领先于他们同龄人啊。 英国扫盲基金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涉及英国50,000名8岁到18岁的孩子呢，调查显示，爱读文学作品的男孩满足感程度就会相对较高一点。 嗯， 那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呢，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喜爱阅读程度关联是比较显著的。 嗯，也就是说，其实呢，在小学跟初中阶段，如果你的孩子特别喜欢看书的话呢，他会比较容易心理健康，或者说他在这个接受一些事物的时候呢，他的满足感会比较容易达到啊。 我能理解，就像平常我们去机场的时候，如果不爱读书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焦虑感。但是如果喜欢读书的朋友，就觉得坐在机场在候机那多长时间都无所谓，给他一本书就好了。 我们那个调查的是这个 孩子 8岁到18岁的孩子，看来你的这个焦虑感一直延伸到现在啊。 孩子会影响长大的情绪的吗？ 是的，所以呢，这个就产生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现在最喜欢看的书是什么？那么你小的时候读过的，至今最难忘的一本书是什么？ 老夫子。 老夫子，果然漫画啊！ 我觉得 按你这个思路的话，我想我们今天会变成鸟山明， 因为你 阿拉蕾， 你知道小的时候看老夫子之后没什么太大的感触，但长大之后就发现你某一个生活细节活得跟老夫子一毛一样。就比如说老夫子的他打开他的衣柜，衣服全都是一样的，我几乎款式差不多。 哦，老夫子这部书还真的影响了你的生活啊！ 是， 好的， 恰巧 是，也就是说老夫子是。我们旁边的这个艾科从小到大 至今难忘的一本书。那不知道大家呢，从小到大最近至今难忘的一本书是什么？另外呢，你现在喜欢看什么样的书籍？哎，你现在喜欢看什么书呢？ 北野武居多。 北野武， 嗯， 老夫子和北野武这个跨度啊， 哎，其实还挺能连接上的。就是、其实北野武他的一个写作风格就是一个很顽皮， 嗯， 然后很另类 啊，是是是，北野武其实写书跟他的电影其实还是挺不一样的啊，因为他原来其实也做过搞笑艺人来的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互动。那么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呢，那就厉害了，林俊杰的《会读书》。 不能熄灭，熬过今夜，就能从书中逃回到这个世界。我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那么多你能明白吗？有些也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师想吐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这会说你呀，弟弟我这快要发扬颠簸。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会读书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就会输。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不在乎我只想要你能清楚。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疼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师想哭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只会说你要低低我这快要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土豪，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会读书》哈。大家当时呢一直在争论他这首歌曲呢到底是写给学渣还是学霸的啊？最后呢？ 学苏 最后呢发现应该还是学霸的，因为学霸呢才会读书嘛，对不对？ 会读书很重要，会选书也很重要。 是，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其实不是所谓的他在这边的这个会读书的这个意思啊，真正的意思是大家从小到大一直读到的现在难忘的书是什么。另外就是你现在最近在看什么书，哎，有很多朋友都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还是挺切中他们的热点的， 就开启了他们的话匣子。 是、Kate 说这个话题我喜欢，现在马上要看完世纪三部曲了啊。 还有芊芊呀，他说我现在特别喜欢看卢思浩的书。 然后卢思浩呢，我刚才发现我不知道这个人，我就去百度了一下哈，发现好像是最近比较热火的一位这个。 对，他现在也是大 V 了。 大 V 的作家哈， 是的， 写的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人的这种细腻心思的一些作品。 对，笔触比较适合女生。 是安的这个答案呢，我估计如果是十年前的话，这应该是高票当选哈。 对对对， 狼图腾有没有哈？ 有，就我估计很多朋友家里都会有一本。无论你看没看完， 嗨，为什么看不完？哎，这本书真的是可以一下子就 看完的， 就基本都可以看到最后。 但是很可惜，我是看着他书籍长大的。 你看的是什么长大的？ 看着他的书籍长大，就是我虽然有《狼图腾》这本书，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完。

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Maroon 5以及 Cardi B 带来的 Girls Like You 啊，一直呢全曲是用 Maroon 5来一直成大梁的，但是你忽然发现这个 Cardi B 出现的时候，他那个标志性的这个嗓音实在是太有特色了哈， 是就是挡不住他的华彩。 对，所以呢，这首歌曲呢，大家可以最近来关注一下，在 Billboard 榜单当中排名还是挺高的哈。 是的。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互动话题是你现在喜欢看什么书，以及小时候读过的到现在为止都非常难忘的一本书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答案啊。这个 Luke 说唯一的认真读过的小说呢只有福尔摩斯探全集 啊， 那也不错，因为探全集还挺长的啊。 是的。 他说现在呢是蛮贵的专业书，而且有了孩子以后呢根本没有精力读，一半是新的，但是呢网上一搞活动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买一堆啊。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习惯心理， 嗯， 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囤书，但不是说不见得说每一本书我都要翻看， 嗯， 真的， 你觉得大家为什么会囤书？比如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囤书狂魔。 你看你囤的哪类书？ 嗯， 如果说你囤的全是工具书的话，证明你很焦虑，你对你自己的现在所处的职业很焦虑。 那也有一定道理，但其实更多囤书的时候不是这个， 或者你想获取更多的技能。 我告诉你，其实囤书就这么一种心理，就是当你买的书的时候，你刹那间有一种错觉，以为你就掌握。过了他，你以为你拥有了知识，其实并没有。 对 对, 对， 所以你看一架的书，你特别有满足。嗯，你看我得多有知识呀！ 真的，我是见识过你的那些书的。 是啊， 就是 特别多啊， 但是每本特新 啊。对，就比较新嘛，你也没有完全看过。其实或者说你只看了一遍，其实也并没有真的掌握这本书籍当中的一些内涵。 对，我有一个习惯，就是买到新书之后，我喜欢把它窝一下，就窝的稍微旧一点。 就是窝一下是吧？ 嗯。 哎，那为什么呢？ 就窝的稍微旧一点，这样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新。 是。 嗯，看起来就像是看过了一样。 那我的书一定不要借给你，谢谢。 不是，但是 我是一个最怕书有任何破损或者是稍微有点缺边缺角的这样的一个人。 啊，我不是哎。 而且我从来不希望我的书上有任何一道折痕。 哦，那你真的是有洁癖，感觉就是，但是 在书籍这方面了啊， 你知道买书，它书上。就是很狡猾，他会出一些很硬壳的书，为了你完好的收藏它，你这就没法折了。 对啊，那你一般呢？就这种书我根本就不买，我专门能买那种能折的书。 没有没有，东野不东野圭吾，那个谁北野武的很多小说都是那种材质的，还比较有质感。 好，那接下来呢，我来考考你啊，米兰的这个答案到底说的是什么？你给大家念一下。 飞雪连天是有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 哎，你还知道哎？ 因为我们节目当中提前说过这个。 哎呦，我发现这个娱乐最王牌白给100块，最后帮你涨段了哈。就艾克有的时候在私下呢跟我聊一个话题，我经常觉得，哎，这不是你们昨天突提出过的这个内容吗？ 对，因为其实很多女生可能小的时候不是那么喜欢金庸的小说，但是我相信很多80后男生，从初中开始就一直深受金庸的这个洗礼。 对，所以呢，确实啊，这一副对联一出，就把我带回来当时非常非常喜欢金庸的那个年代。当然现在呢，也已经这个拥有了一套大全集，但是当时那份感觉却很难找回来了。所以呢，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小的时候读到现在最难忘的书是什么？你现在最喜欢看什么书？那接下来这部戏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经典的。如果有人在北京的人艺看过的话，你会发现它可能也伴随着你的青春哈。 对，也是改编了一部小说的，是人艺的经典剧作《华变》。一直以全男班著称于舞台，时间呢是在10月1号到11号，这部当代经典呢将会再度登台。 人艺的85班的吴虎将、冯远征、吴刚以及丁志成、高东平和王刚来担纲主演，在今天下午的5点到6点，吴虎将呢将聚首仁义实验剧场去参与讲座，分享他们参与华变的演出心得， 是的， 与艺术界的前辈的故事，感受他们的这个同窗的情谊啊。华变大家去搜一下，其实现在 赫尔曼沃克的作品。 对，而且呢现在在这个网上呢有一段我们的老艺术家的这样一段当时的长达7分钟的 solo 啊，非常非常厉害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够关注一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曲。我觉得呢虽然说到的是作曲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跟作家或者是看书的心境是非常相似的。我们来听到的是李荣浩带来的作曲家。 有很久没见你剪了长发，他怎么说话，他怎么激发，把歌词写得肉麻，他浮夸，放一盘磁带，70、80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作曲家写一首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 这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作曲家》。你会发现呢，他的音乐当中一以贯之的延续的这样一种风格。最近的这张新专辑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关注一下啊，因为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他最新的作品。关键是有的时候呢，有些人的作品一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嗯，有点江郎才尽，或者是慢慢走下坡路的感觉。 对， 李荣浩感觉正值巅峰哈、啊。真的很厉害、啊、 当然他现在很出的很多作品，可能大家觉得说你是不是深受这个恋爱的洗礼、然后便便觉得没有那么走心了。 对啊，是这样吗？并没有觉得呀。你不要一直用一个情歌的大框框去靠着他哈、啊。其实还是我觉得会把很多的采样或者是很多的这种音乐性的东西来放到音乐当中的。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中国儿艺的新创牌的《中国故事之成语魔方》系列剧的第五部，即将在10月1号在中国儿艺的假日经典小剧场来上演了哈。 成语魔方呢延续了短小精悍幽默风趣的风格，而且用更加精致童趣的方式讲述了画蛇添足还有杯弓蛇影这些词到底什么意思呢、 对，还有证人买履啊，这样三个成语故事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如果呢在11小长假当中想让自己的孩子收获多一点点知识或者是很有意思的一些见闻的话，不妨去看一下这部戏了啊。 有点会读书，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哎，老公老公，如果有一天我都生病了要去医院，你现在却在玩王者荣耀，那你选哪一个？ 我选法师啊，我法师玩的可好了。 机会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京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点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是你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慢慢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 刚才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音乐早餐啊，应该来说呢，早晨听到梁静茹的声音之后就是有一种暖暖甜甜的感觉啊。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 其实刚才呢艾科一直在准备着，一会儿呢准备给大家送上一首非常精心的歌曲，但是结果唱了一半就跟着梁静茹 跑 了 你知道吧。但是我其实特别想说，就是今天我们互动到这个话题啊，就让很多小朋友也很有共鸣感。 嗯， 比如说我刚才看到一位叫做雪的朋友在发来信息，好像是他的孩子用他的手机发的。 怎么说？ 他说我最难忘的一本书是《荒野求生》。 嗯，哎， 我是一个九岁的小孩。 哎，因为你会学小孩说话，哎，但是你很难想象像我这样的身材，我这样的音色去学小孩说话。 如果要是不考虑你的外形的话，其实还可以的。 还可以吗？ 嗯，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荒野求生》。哎，算了，千万不要换台。 换回来， 赶快改回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 是那个贝尔吗？ 对，应该克里斯蒂安贝尔的。哎，不是克里斯蒂安贝尔，就是《荒野求生》那个贝尔啊。 对， 野外的生存专家的书，应该还是很好玩的哈。 嗯 啊，当然我觉得你妈妈的这个选择比较更让我敬佩一些，老子庄子选。 这母子俩看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我感觉直接呢就结束了今天这个话题。 就感觉说今天早上开启这个话题，会不会让很多朋友觉得，嗯，今天一整天有种说不看一本书不行的感觉？ 但是除了他之外呢，还真的有。你比如说像这个 Cloud by Wind 啊，他说最难忘的一本书呢是《飘》，第一次看完的一本长篇小说啊，这是算是一本经典名著了，对不对？然后呢，对，最近呢刚刚看完的一本呢叫做《前世家训》。特别受教哈，看人看都是老子庄子前世家训哈。 看完之后我觉得我要是就是被打手板的感觉。 对，所以呢看完他的书以后呢，我再看看蛮牛，我觉得我的心态就放松多了啊。 怎么他说什么？ 蛮牛说我从小看的是鸟山明的作品长大的，七龙珠整套我都有保留，而且还是最早那种薄本的啊。 你跟我很像吧。 你有什么？ 我不看七龙珠，但是我不是刚刚说我看老夫子吗？ 哦， 我家里有一套老夫子。 你们家真的有一套老夫子吗？嗯， 就小的时候集齐的。 哇，那还真的很厉害。河边草说啊，主持人早上好，从童年到少年，从而立到不惑，读了很多书。 嗯， 然后他给我们稍微列举了几种，比如说国外的史诗，比如说像战争与和平啊，或者是悲悯情怀的悲惨世界啊，包括国内的一些比如说活着、四世同堂或者平凡的世界等等，这些都是经典的名著啊。 嗯 啊，他说呢，但是呢他最喜欢的书呢是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这本书让他生活在90年代少年的时候呢，是窥见了日本青年的生活方式，很开放又很迷茫，从身体心理深处呢 深深的惊诧并且触动了我。哎，我觉得真的这句话写得很好。 是的， 就是挪威的森林这本书当时确实给了我们一个好像很模糊的但是又遥远的异域的大门的感觉。 对，就是日本的很多作品都会有这样的仙气所在。 是好的。那我们大家呢可以继续把你的答案，现在喜欢看什么书，小的时候读过至今难忘的书是什么来告诉我们啊。当然呢答案呢肯定不仅限于你小的时候读过那些比如说老夫子这种书。一会儿请不要再提出老夫子。 好了， 感觉你这人只会看漫画你知道吗。 但是小的时候你能懂什么大道理呢？ 对， 对吧？ 但是小的时候估计你也会想去看看电视剧之类的哈。啊，那今天呢有一条有点稍微忧伤点的消息啊，就是昨天的中午啊，这个出品方慈文传媒的官微发布了公告，对网传电视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撤档》的传闻进行了澄清，称真实的情况呢是播出档期调整啊，在国庆之前呢开始，后续的剧集呢会安排在每周一周二的22点档来播出了啊。 嗯，《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改档之后呢，湖南卫视将会在国庆期间改播黄晓明还有樱桃的改革开放献礼剧。叫做你迟到的许多年。 嗯，不是我说啊，这部戏呢这个名字梁生一听就有点反手给你一个凉凉的感觉， 就感觉说国庆节看的话好像不是那么好。 你知道之前 也是个青春剧集。 是，你知道之前我和静瑜去我们俩 PK 的时候嘛，红队蓝队 啊， 他直接说成了红队凉队，我当时就凉了。所以呢没有办法啊。啊，这首歌曲呢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徐佳莹的最美的遇见，也是这一部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身边记着烛容颜，你微笑的脸是最美的诗篇，往事一幕幕重演，映在你的眉眼，你对我说月光下要坚强，时光吹散了少年，梦想在爱中点燃，落叶轻轻飘落在你的脚边，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遇见。

New Rose 来自于 Dua Lipa 啊、嗯、刚才呢我们觉得 Dua Lipa 呢也是算用自己的方式呢告诉大家了三条原则，那就是啊、女孩如何去规避渣男的三条原则。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就每个人的这个界定界限是不太一样的。 意思是你那边大概有十条左右哈。 我觉得每个人他对于另外一半的期许和期待包括能接受的程度都是不一样、嗯、而有句话我觉得说特别好、 嗯、 就是恋爱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是一个在试探对方底线的过程。 对，那、嗯、但是你看杜阿丽帕就是写的非常清楚嘛， New Rules 对不对？ 对， 有三条原则啊， 新规则。 是的啊，所以当然大家最近呢应该也会看到了一些这个娱乐圈当中的一些，就是大家最近可能看到一些娱乐新闻， 是的， 会掌握到了一些比如说最近的有些人可能哎迅速就离婚了这样的一些消息啊。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呢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有些时候规则是需要去立出来的。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即将在今年的10月5号国庆档所上映的女性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舞找到你， 对， 是从昨天呢曝光了同名的主题单曲的 MV 啊。 嗯，歌曲也叫做《找到你》，是谁写的呢？嗯、李宗盛的爱徒李建清亲自作词作曲。 对，我很喜欢啊。 对，亲情献唱的、嗯。而在 MV 的画面当中，姚晨饰演的职场妈妈李杰为了追寻爱女，不顾艰难险阻、嗯；而且马伊琍饰演的也是另外一个这个质朴的母亲孙芳，为了孩子直面逆境不离不弃的感觉。 对、 嗯， 那么这首歌曲呢，是由李建清来亲自作词作曲的。那其实呢他自己的演绎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味道，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单曲《找到你》，来自于李建清。 心里有个地方仍旧种着曙光，能扛住风浪，能收获希望，愿与你分享，愿一起担当，用彼此给予的力量，坚守心底的善良。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驱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温暖你的间。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逆境中成长总能够带来更美的盼望。看那些苦难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晓东，想要听到我的最新歌曲《宝贝小孩》，请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宝贝小孩，上天安排让你到来，未来世界需要你超然至真的爱。时光弥漫，让旅行的星球回转，生命里的苦多迷幻，带着故事我们去流浪，你的飞船

洗澡。 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在我们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各位都别玩手机了，因为我们都已经开学一个月了，所以呢，最近我们来关注一下开学季要多运动的这件事情。开学季到了，是不是要先告别睡懒觉的坏习惯了呢？多运动才是对自身最有益的好习惯。那么打开开学季，我们应该多多参加什么样的运动来锻炼自己呢？今天要说到的这项运动是乒乓球了哈。科学研究表明，乒乓球运动呢要求大脑快速而紧张的思考，促进大脑的血液循环，供给大脑充分的能量，具有很好的健脑功能。而打乒乓球的时候，眼睛以乒乓球为目标，不停的远近上下左右调节的运动，不断的使睫状肌以及眼球外侧肌交替收缩和舒张，促进了眼球组织的血液供应以及代谢，能够有效的改善睫状肌的功能。所以呢，打乒乓球可以明目，应该是一条科学道理，你知道了吗？说到乒乓球，不仅想到了周董周杰伦的这一首《三年二班》。在开场的那段下课铃之后呢，随着教导主任的训斥声，音乐呢用乒乓球的方式去有节奏的敲打跟拍打起来哈。周董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电音制作混合人，因为经常呢会把一些元素加入到自己的歌曲当中，使得自己的歌曲呢显得异常的丰富。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三年二班》。 表情不用太紧张，我是三年二班，我专心篮球的侧脸还蛮好看。黑板是吸收知识的地方，只是教室的阳光那颜色我不太喜欢，没有长长的自然，每个比较漂亮的都是在隔壁班，还有考卷的答案我高考都不会算，没关系再继续努力，没关系。为什么上课时举手不能？为什么那些下午帮我解答？为什么女生不喜欢打扮？为什么旁边人手机在响？啊，我只是想炫耀，我永远做不到，你永远赢不了。 点做不到，你永远赢不了，永远都赢不了。 坐下想说长大又发现 为什么这么期待你做不到， 坐着想找中还想放下 为什么这种事对你追不到， 浪费想装过这条下线 为什么这么期待你做不到， 仔细想这种生活安详 为什么 跑步改打乒乓球了，这是我今天给大家送出的早安快跑让您看。虽然我真正说到跑步呢，其实也没跑多少啊，而且呢，这个早安的朋友呢，应该呢基本经常喜欢抓我这个小辫子，所以呢， 怎么了？ 换成乒乓球以后，你能说我不打吗？偶尔也打一下，是不是？上次跟思萌还互有胜负呢啊！ 啊，其实我一直觉得运动这个东西一定要是有意思的。你就比如说，跑步或者对于很多朋友而言，游泳也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 嗯， 就它是完完全全和自己来学会独处的一个运动，就显得没有那么有互动感，你知道吗？乒乓球很好啊， 你确定吗？ 一来一回， 我觉得我觉得游泳还好哎、 啊。我也觉得游泳还好，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说游泳很无聊。 哎，但所以呢，以后呢，还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多种多样的一些运动。 嗯哼，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一条我自己看来比较悲伤的消息啊，出道了45年啊的费玉清，9月27号呢是宣布将于2019年巡回演唱会结束之后，正式退出演艺圈和演艺的相关的工作啊。 嗯，而且呢，历经了歌坛每个不同阶段的费玉清呢，在亲笔信当中就说到，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 嗯， 就他对一路走来的岁月感到很知足，很感恩，嗯、他觉得他的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所谓的遗憾，但是唯一的遗憾就是失去了双亲的关注和叮嘱。 嗯，确实是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也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啊，所以呢，他说这是他最艰难的一个决定，也是他面对最难的一次演出。昨天这件事只有出来之后呢，包括周杰伦、包括林俊杰、还有莫文蔚等等。嗯啊，都是为他送上了一些祝福哈、啊，所以呢，这个时候让我想起了他当时和杰伦一起唱的那首《千里之外》，但刚才杰伦已经唱了3年2班，我们就让费玉清一个人来独享这样 solo 的感觉哈、啊。来自于费玉清《千里之外》。 无言如悬崖，风铃如沧海，我等雁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是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那薄如蝉翼的未来，经不起谁。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陪伴。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你是否还在？

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Do you like getting paid or getting paid attention? You mix the wrong guys with the right intentions. In the same bed, but it still feel long distance. You're looking for a little more consistency. But when you stop looking, you gon' find what's meant to be. And honestly, I'm way too done with the hoes. I cut off all my X's for your X and O's. I feel my old flings was just preparing me. When I say I want you, say it back, parakeet. Fly your first class through the air, Airbnb. I'm the best you had, you just be comparing me to me. I'ma add this at you. If I put you on my phone and upload it, it'd get maximum views. I came through in the clutch more than lipsticks and phones. Wore your fave cologne just to get you alone.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feels.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these feels. Ride your cup and chase the Feels，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于四个人的一起的演绎啊。当时呢，我还想这样的一个阵容，这首炸场单曲应该会得到非常好的成绩吧？ 是的， 但是不然，在这个 Billboard 榜单当中， 大喘劲儿。 是啊，就是确实一般嘛。你看， 表现还是平平吧。 对，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阵容啊，嗯、就 Calvin Harris、Pharrell Williams 以及 Katy Perry， 对不对、啊？ 对，水果姐。 对，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呢，这个主力的这个听众在美国嘛。当地的这个听众其实对这种怎么说呢，大品牌的演唱还不是特别感冒、啊、 哦，是的，就是每个人萝卜茄子各有所爱， 是 你喜欢水果姐就单纯喜欢她的这种唱腔， 萝卜茄子各有所爱。好了，当然听到了他们的这种音乐之后呢，我觉得接下来的我们这首歌曲的风格呢可能会相对来说好接受一点点，因为这首歌曲呢有一点点抖音的风格在里面啊。 哎呦， 我的眼里都是你，小视频的感觉要出来，哎，你也会唱哦， 心里怎么都是你。 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由王力宏、宋茜领衔主演，将于10月1号全国上映的中国首部游戏改编奇幻动作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昨天在曝落叶归根推广曲 MV。 王力宏动情的嗓音配以电影幕后画面，渐进铺展开拍摄的点点滴滴。 MV 曝光了大量王力宏幕后拍摄的场景，将电影画面一帧帧解构剖开，高空跳落、腾空翻转、加速跑动，每一个动作的演绎都是精心设计的呈现。继续来关注，开心麻花电影《理查的姑妈》将于9月30号国庆档上映，首映3万人看过片后对这枚笑弹给予高度的评价，笑点密集，包袱扎实，再一次被开心麻花征服。昨天电影曝光了由那英演唱的主题曲《出现》 MV， 这也是那英继《夏洛特烦恼》的主题曲《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后与开心麻花的第二次合作。 MV 中那英以温暖大气的嗓音娓娓道来了渴望对的人出现的真挚情感，歌词和旋律都直抵观众内心。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北稿桥北侧、北稿桥南侧到五元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读好的词，让世界在耳边汇聚。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Morning， 我是艾科。 Morning， 我是艾科啊。对，我刚才呢，其实跟艾科一直在做着积极的准备活动， 但是 因为我们俩呢，对我们俩呢一直想给大家呈现一段我们俩自己的歌声，对不对啊？因为每周我们其实是有这个歌声 PK 的小环节的，但昨天呢，咱们俩变成了视频 battle， 对不对啊？ 对 啊，对，大家现在还是可以回复一下昨天的关键词，去看一下那两段视频， 是的， 分别叫什么来着？ 分别叫醒来 啊， 还有一个叫谣言。 哎，你还记得很清楚啊？ 你竟然在考我问题？但是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记忆这么清晰？我看到有一个也是你们平台的老朋友嘛， 对， 然后一上来就是先从周一开始，周二开始， 嗯， 好心情，谣言，醒来，发了一遍， 都过一遍啊！谣言和醒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昨天我和艾科发送的两段小视频。但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准备是歌曲日了啊！反正我们俩刚才经过了几番努力之后，发现不成功，所以呢，我们还是准备一起来跟唱一首来自于陈奕迅的《 娱乐天空》。 好了，把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在路上，不管是你在行在路上还是开车，都能够保持非常良好的好心情，好不好 啊？ 这首歌曲呢，我们俩会随时划划水，唱不上去呢，我们就扔给陈奕迅唱了哈。 Eason 太高了，救救我们吧！ 好，娱乐天空 Eason， 哎，我们俩现在好像开始已经在直播间当中不停的抖动跟摇摆起来啊！ 你知道情绪真的会传递给别人的，我希望就是大家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是能感觉到那种快乐的。 所以第一句，我们还是让 Eason 来唱吧。 太低了吗？ 天夜色交换，在我看着你的眼里色彩斑斓，有人装作善良正在靠近你的身旁，要做你的伴。你太孤单，请你不离的习惯，我小心娱乐班说你的表演还不够。 好了， Eason 味儿小来了、 阳光多灿烂，可我的自由行驶的缓慢，欲望难多深，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阳光多灿烂，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 艾哥， 你知道就是我的声音和你和伊森出现在一起丝毫分不出来我的声音是哪个。 突如其来的崇拜让你的心跳慢不下来， 所以你准备什么时候唱？ 哎 ，Oh baby sorry， 等着我啊，马上来 ，Oh baby sorry 哈。不好意思，我错过了。Oh baby sorry， 来准备了 ，Be the worst。爱个事儿，来开始。 阳光多灿烂，伊森，你去哪儿了？ 不好意思，这是间奏。其实我觉得，如果把我们三个放在一起的话呢，我觉得原唱跟我们俩的这个翻唱， 我跟你说， 差距还是蛮， 这首歌充分证明了说我们俩完全没有出道的资格。阳光多灿烂，可我的自由行驶的缓慢。 要要。 欲望难躲闪。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 哦，阳光多灿烂，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哦，生活多艰难，再见了我的冲动和浪漫。 哎呦，差不多了。 呀，完了！就是我发现啊，我唱伊森的歌曲很难在尾调的去找准他的那个 key， 那个 key 是吧？ 还有那个调调，我特别羡慕有很多学音乐的朋友，他们是真的能掌握住每一个 字。你也不要一开始就这样，因为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个评分环节啊，我们也是引入了你们这个娱乐最王牌的机制嘛，大家可以来给我和艾科来打分数，好不好？ 对对对对。 这句我唱得特别好。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有一种你过来呀、啊、的感觉。 来来来来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唱那种，就是啦啦啦，你没有什么太多歌词，没有渲染， 谁都适合，不是你、啊、 那种很有情绪的，就是每次歌手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 ，Round You， 交给你了。 来，好的，这是我艾科以及陈奕迅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歌曲， 主要是陈奕迅。 是啊，娱乐天空，大家如果喜欢我们俩刚才的歌声的话呢，可以分给我们俩来打打分数啊。 欢说哈哈，如此的炸裂，关于他的哈哈已经收不住了， 对， 哈哈哈哈。 如此炸裂的歌声哈、啊，到底这个歌声到底怎么样哈、啊？杨洋说，杨洋说大叔八分，艾科七分。 嗯，对，我滑雪成分比较大。 对，然后微尘很忙，说好欢脱。真超说呢，郭鹏六分，艾科七分。那总结出来以后，咱俩都是七分呗、啊， 对，差不多都是 不分伯仲哈、啊。嗯，然后 孙学峰。他的这个笑很有特点， 哈哈哈！不是，关键是你知道大脸猫说什么吗、嗯？你们唱的时候，我用软件识别歌曲都识别不出来。 刚才那首歌曲是来自 Eason 的《娱乐天空》。 是的啊，所以呢，也让我们来欢乐一下哈、啊，也希望大家呢，这个继续能够发送一下这个。我昨天我们两条小视频叫什么来着？ 啊、谣言， 谣言， 醒来， 你醒来就 OK 了啊、嗯。一会儿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福利来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真的来说到的是，今天晚上呢，有一部分非常幸运的朋友。就要去到的这一次来自于古村新司的演唱会了哈。 嗯嗯，今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缔结40周年，所以呢，日本著名音乐人古村新司将会来到北京、嗯，也就是在今天晚上北展剧场举办古村新司38年的新2018年北京演唱会。 嗯，届时他还将演唱他那首传唱度极高的代表作《星》。古村新司呢自己也说到了当时做创作《星》的这个歌词的感觉嘛，他说当时呢闭着眼睛能够自己看到的一些风景，所以呢。当时呢，很多人呢觉得在日本的这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金钱可以买到幸福。但是他觉得这首歌曲想传达的是眼睛所看不到的东西，那是每个人在世界当中的温柔、浮想以及爱啊，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啊。 嗯，所以其实我们每次都比较在乎说表面所存在的一切， 嗯， 就会让这个世界变得很浮躁。 是， 有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残留下的一些小尾巴，其实也是生活当中体现细节的地方。 嗯，你虽然说的很文艺，但是我现在的感觉是，嗯、刚才咱俩实在太浮躁了，所以让。古村新司的这首歌曲 帮我们沉一沉， 浪漫铁道来给大家沉一沉。这首歌曲呢也被张学友翻唱过一次啊，叫做遥远的他、嗯、我觉得原曲呢、听起来更有一种千回百转的感觉。古村新司就是唱歌的感觉，你不觉得是这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吗？ 是，他会显得比较厚重，虽然他的声音没有那么的厚。嗯， 来听到的是浪漫铁道。見ている 枕木に落ちた夢のあとを数えながら今右のレールは東京の街まで続く左のレールはふるさとの懐かしい街へと挫折と憧れだけ震えながら抱きしめた線路のきしみは似てる旅人の叫び声に出会いはいつも悲しい別れの時を思えば老人がつぶやいていた人生は皆歌方右のレールは無残な夢のいざない左のレールはささやかな幸せのいざない挫折と憧れだけ震えながら抱きしめた線路のきしみは似てる旅人の叫び声に 古村新司的浪漫铁道，今天晚上呢很多人可能在现场就会听到这首歌曲了哈。 是的。 但是呢我觉得刚刚听完这一段以后再回想起来我们俩刚才的那段歌声。 嗯。 我觉得用一首歌的歌名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会比较合适。 怎么了？ 无地自容。 你就不能跟别人去 PK， 你知道这种事儿就没有什么可比性。 是，然后 没有较量级别。 你会发现呢，你看雨后说爱科满分，兄弟你的我就不说了，大脸猴大脸猫说呢太好听了都十分，但是你这个回答的太假了，因为你刚刚说你用软件识别歌曲识别不出来，对吧？ 因为他觉得说就是如果非要在两个人之间选一的话， 对， 他宁可给两个人都打十分。 那 关键是他的那个头像很可爱，很喜欢。 是，然后魏晨很忙的说，早晨心情很灰暗，但听到你们两个刚才唱的，突然发现自己的脸上竟然冒出了笑容，谢谢你们。 这就是我觉得很幸福的地方。 对，这个失败了我们，成就了大家，不错。 就是每天能够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欢乐，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嘛。 哎，是的，所以呢刚才呢说到了昨天我们俩拍到的小视频，大家可以发送一下谣言以及呢这个醒来， 对 发送到早安一秀的后花园当中。但是今天我们的福利加码，现在大家呢可以发送一下回见，大 大家都就可以收到一张属于专属于艾克的一张照片了哈。 哎呦，回来的回，再 见 的 见, 见, 的 见 对, 对，回 见这两个字儿就可以看到艾克的这张照片啊。 老北京话怎么说来着？回见了您嘞。 啊，是这样吗？ 是啊。 那万一有人打回见了您嘞怎么办、 哦？ 什么都说不了。 回见啊， 整打两个字回见就 OK 了哈。 对。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算是我今天送给你的一首歌，好不好？ 哦、oh, ，Back to You， 叫做 Back to You， 来自于 Selena Gomez。 如果这首歌曲我没记错的话，它是出自 Thirteen Reasons Why 当中的主题曲，对不对？ 是，所以呢，我觉得，反正希望你有空回来玩玩吧。 好的 ，Back to You。 哎，你不要这样，因为我觉得突然之间好像有一点一丝丝小小在上面，其实不是。你知道我现在心态就是什么？ 嗯， 就我是也有点舍不得，像在别人家玩习惯了之后玩好了， 玩 开心了。 你知道我心态什么吗？ 啊， 赶快听歌吧。 来听 Selena Gomez Back to You。You could break my heart in two, but when it heals, it beats for you. I know it's forward, but it's true. I wanna hold you when I'm not supposed to, when I'm lying close to someone else. You're stuck in my head, and I can get you out of it. If I could do it all again, I know I'd go back to you.Got it right, playing and replaying old conversations, overthinking every word, and I hate it 'cause it's not me. And what's the point of hiding? Everybody knows we got unfinished business, and I'll regret it if I didn't say this isn't what it could be. You could break my heart in two, but when it heals, it beats for you. I know it's forward, but it's true. I wanna hold you.I'd go back to you.Break my heart in two, but when it heals, it beats for you. I know it's forward, but it's true. Won't lie, I'd go back to you. You know my thoughts are running loose. It's just a thing you make me do. And I could fight, but what's the use? I know I'd go back to you. I wanna hold you when I'm not supposed to. When I'm lying close to someone else, you're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Selena Gomez 带来的 Back to You。然后刚才呢，有人蓝说，哎，什么什么。艾克小小姐干嘛去啊？ 哎，我什么也不干。 他刚、就是、他就是刚才那句歌词啊 ，Back to you， 就是回到娱乐最王牌。 这只是不用早起了。 啊、你有这么开心吗？ 没有，但是我觉得说最近早起，我还确实还挺有收获的。 怎么说？ 因为以前就总觉得十点钟起床或九十点钟，觉得哎这整天过得还挺快的。 嗯。 但发现早起你能节省出很多时间，因为早上时间永远是最长的。 对，而且呢，你会发现早晨。我怎么跟你说呢？ 对， 关键是我发现你是可以不用早起了，我还要继续早起个大概700-800多天啊。 但早起很幸福， 是早晨的幸福感呢，就是你会陪着大家一起去迎接朝阳，我觉得这感觉是无与伦比的、啊。 对，除此之外，大家收到我的这张照片，发送回见，回家的回，看见的见。 对，大家呢对你的这种评价都还挺高的。 哎， 雨浩说，我第一次看到艾克的样子，阳光漂亮。 但是我看到孙学峰发的，你知道吧？孙学峰他就像那个长辈一样，就是隔壁家长辈一直在劝说孩子啊，回让你爸妈多喂点饭吧， 长几磅吧，太瘦了， 太瘦了， 要是什么粉丝来行吗？这叫亲妈型粉丝。 然后他最后就补了一句神补刀，说好好吃饭，你这牙口，不然的话你就对不起这板牙。孙学峰，不好意思， 过分了， 在我的心里已经把你拉黑了。 是啊，刚才说艾克好瘦啊，秋天要多补补啊，所以呢，你看大家都非常关心你，我也是感谢你这周以来对这个节目的这个严重支持啊，所以呢，我决定啊，最后呢， 来一趟娱乐最王牌是吧？ 下次肯定是有机会了啊，所以呢，今天呢，我觉得把这首歌曲先送给一下艾克吧，我觉得这首歌曲会挺有意思的、啊。 没有送给我，全世界谁倾听你？ 没，这首歌曲我们留最后放，先来听一首。非常童趣的歌曲 啊， 希望你能够永葆这种童年的感觉，毕竟你是看老夫子长大的，对不对？ 是的，毕竟人设比较统一，从小到大都喜欢用老顽童。 哎，今天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很像。你喜欢看什么书？小时候至今难忘的书是什么？来听听看这首歌曲《Catch a Dream》，来自方大同。 去看恐龙，看新的视野，交新朋友，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叫 Amy， 中文爱美，今年八岁， 爱听歌， 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十万个，爸妈教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到东西。他的朋友叫紫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想做个梦， 做个梦， 到外太空， 到外太空， 在一阵风， 一阵风， 去看恐龙。新的事业， 新的事业， 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 Dream， 我觉得这算是对人最美丽的祝福了啊！ 对，我现在都能想象到，如果此时此刻我戴着耳机，然后行驶在路上的话，或者说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听着方大同的声音，我会觉得很幸福。 是，希望你能够把所有的梦想都能够紧紧的、牢牢的抓在手中。 Catch a dream， 是 Catch a dream 啊！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一会儿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林宥嘉的《全世界谁听倾听你》。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相关消息啊！ 对，因为国庆马上就到了嘛，所以国庆七天长假呢，北京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的，比较适合大家户外出行。10月1号到5号，最高气温是在23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在12摄氏度到14摄氏度。 对，反正呢，在国庆七天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这些温度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变化。到10月6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还会到时候会降温，最高气温也会降到20度左右啊，最低气温呢是8度左右。秋意的。凉意会更加浓，秋意浓，没有办法了、啊。 我觉得一场秋又一场寒，所以一定要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还留在北京或者说出行的朋友，做好计划，这个外套一定是必不可备的。 是的， 最好带一个防寒服。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这个早安音乐秀的所有的内容了啊！明天后天呢，大家可能还有心情的工作，但是明天后天呢就不是我们的这档节目了。 对， 所以呢，11之后呢，回来之后我们再见了，好不好，各位？ 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今天晚上再见。 你今天晚上再见，我是11。